人别开，后人消散，相思别离夜人愁。难忘往日情深厚，忍心抛弃苦情未算如幼。相思叶在情难收，恨他负心负意痛心扎手。朝思夜念暗泪流，只盼苍天许我性皆留。难忘情仍然深厚，心苦透饮乜皆够，书信都未曾有。情参透，心伤透，相思苦我断肠消情深厚，忍心抛弃苦情未算如幼。相思叶在情难收，恨他负心负意痛心扎手。朝思夜念暗泪流，只盼苍天许我性皆偶。难忘情仍然深厚，心苦透饮乜皆够，书信都未曾有。痛恨情参透，心伤透，相思苦我断肠消。